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冰雪内容的话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到了一位咱们的老朋友，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冰球规则这样一个话题。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嗯，欢迎季老师啊。实际上啊，如果大家不太了解冰球的话，看起来会觉得说这比赛反正就是谁进球谁赢，它跟我们一些球类的项目还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认为说它的规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实际上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就发觉冰球的这个规则啊分得非常的细，而且我之前还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好像每到奥运年份的时候它都会进行一个大调，所以的确是感觉得出来这个项目啊看似就是分出胜负挺简单，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评判这个比赛的我们说的这个规则其实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的。就像今天季老师来跟我交流关于规则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看到季老师啊带了一本比较厚的这个书，其实先开始没有太仔细看，后来才发觉这是一本专门的国际冰联出的我们的这个规则的章程啊。 是的， 就这本书真的我觉得跟我们很多朋友这个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些专业书可以较量一下了，厚度对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今天听季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关于冰球的规则，也是有助于我们在接下来冬奥会的时候啊能够更好的去欣赏冰球这个项目嘛啊。那首先呢，还是想先听季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吧关于规则这个话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好像总是会进行一些更新，那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要求，比如说多长时间我们就会进行一次规则上的修改呢？ 嗯，好，孟莹，您说这个问题也是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国际冰球联合会它负责这个规则的修改。这是国际冰球联合会的竞赛规则，也是就叫做官方竞赛规则，叫 official rule book， 就是官方竞赛规则。那么它的修改呢也是有规律的。它的规律呢就是每4年做一个周期，做一个大的调整。这4年呢就是国际冰球联合会根据奥运会这4年进行的调整。奥运会呢，冬季奥运会每4年举办一次，那么它也是在奥运会结束之后的那一年。通常奥运会呢都是在2月份举行，然后5月份的时候召开年会，然后在年会上进行规则比较大的调整，4年一调，每4年一调，这就是它的规律。但是它在这4年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一些小的调整，因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一些新情况，或者是发现一些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和情况呢，国际冰联在做一些小的调整。在这个4年当中它怎么样进行调整呢？以前呢它是通过发放一些叫公告这种形式告诉大家， 在官网上发公告。 在官网上，在以前呢网络不太发达的时候呢，就主要用主要用纸质的 邮寄 纸质的这种，这样像杂志一样那么大小的 A4 纸那么大的册子，10来页钉起来以后，简易的装订彩色的，然后发给各个协会，叫 bulletin， 就是一种公告。这当中呢最主要的就讲的呢就是规则的一些变化。 新的一些调整、 新的一些变化。但是后来又发现呢，这样的变化以后在四年当中就变呢有点过于太勤，这样的话呢就把这种形式改为现在改为四年一变，四年当中基本上不再变化，但是开会的时候会讨论、但是就不再印册的发生变化、 也是在印册的、万一再寄丢了，开玩笑，尤其到现在我们基本上也不太可能再用寄册的这种方式了嘛。 对，现在也不再用寄册的这种方式，现在呢仍然把国际民联每年开两次会议、一次是五月份的年会，一次是九月份的半年度会议，但是这两次会议当中、如果有一些规则变化都会在年会当中跟大家说提出了哪些变化，他让各个国家协会呢和会员国家协会啊都提出自己的，每年他有的议题都提出自己对规则方面的一个修改意见、或者就是说你对规则有哪些意见，因为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寄给国际民联，在会上可以提出来，文字提出来，口头提出来都可以，有这么一个环节，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规则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另外是规则当中不完善的地方呢可以更加的完善。国际乒球联合会呢从1908年成立到2008年100年、现在已经113年了。这113年这规则呢发生了，可以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就几、原来就那么20来页。 对，再看我们现在这一本厚厚的章程、 现在已经达到了240页。 哦，真的就一本书的感觉。 一本书的二本，刚才您说像那个大学教科书真有一拼。 对呀、 241页。现在已经是这样，所以非常非常完善了。而且国际乒联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工作团体。他们吸收了世界上比较大的一些联赛，包括一些乒球开展的比较好的一些国家的好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都给吸收到这当中，使得这个规则呢现在真可以说是接近完美，非常非常的细致啊，越来越细致了、这就是它的为什么每四年都要修订一次，每四年已经出现过十几个版本了，就逐渐在变化、非常非常好， 相当于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嘛，啊，像您说的，所以它才会越来越细，也会让我们的这本加引号的书越来越厚嘛，啊，已经说是可以算作就是把我们在乒球场当中所会发生的问题全部都考虑进来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未来还会有些新的变化和发生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再说，但是到目前为止就像季老师说的已经是趋于完美的一个状态了啊。但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改为了就是每四年进行一次调整，中间呢我们就不再进行这种更多的微调了，但是可以进行讨论和商议。那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细微的调整之后，相当于就是把它统一的总结归纳到我们四年在新出的这次规则的修订方案当中去呈现。那在这期间会按我们新的一些方式去先比如说摸索一下啊，或者说在一些比赛当中先去尝试一下吗？ 是这样的，为什么总是奥运会之后呢？所以呢在奥运会之前呢，因为已经都执行了四年了，大家相对比较熟了，所以争取呢在这个奥运会当中呢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规则，然后呢在奥运会之后，这样的话大家都有四年的时间可以去进行熟悉， 对，学习过度嘛， 适应过度学习都是可以这样的。但是这一次有一些特点，你看奥运会现在还没打呢， 对呀、 奥运会是明年2月份打，但是这现在这个册子在2021年，今年就是在奥运会的前一年6月份的时候，还有8个月的时间出了这份新的规则。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次就比较特殊，它有好的地方，就是说早一天这样做，可以更加有利于乒球的发展。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次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大的变动， 哇， 比较大的变动，它更多的吸收了世界上其他的一些联赛的规则的样式、内容、特点，它更主要的是吸收了谁呢？就是北美职业乒球联赛，这个在世界上当中，在职业联赛当中是 领头羊嘛，可以说 领头羊，是水平最高的， 是的， 职业化运作最好的， 规模最大的、场次数量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是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他们的队伍在比赛。美国呢有24支，加拿大有6支这样的队伍在进行比赛。那么欧洲的一些球员呢也会 加盟， 也会加盟过去，但由于他的水平高，可以充分的显示自己的水平。 是的。 再有一个呢，他资金也雄厚，也有助于球员们养家糊口。所以说，很多的欧洲的球员呢， 也会 队员也会加入到里边去。所以他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一个联赛。那么这次国际乒乓联会呢，跟他的配合一直在磨合，越来越好。这次干脆吸收了他的大部分的他的规则的当中的精华，吸入到这次的当中来了。那么在奥运会之前，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布这个规则。好在什么呢？它有它好的地方，比如说，参加奥运会的这些球员当这些队员当中，有很多就在北美的这球里边打比赛， 他本身就很熟悉这个规则， 已经很熟悉，并不是说给大家抛出一完全新的，没一个人知道的， 让我重新去适应。 哎，不是的，恰恰是为了适应这些高水平的球员，他们每天都在比赛中用的那个规则， 对， 是恰恰是这样用，所以说他是适应了这个大家对规则的了解。那么还有些人没有参加这个北美职业乒乓联赛的队员呢，可能对这不太了解，但是毕竟还有大半个赛季，可以了解。你只要掌握了这个规则的精华，也能够做到能够遵守，所以并不是说很大的不适应，不会造成很大的不适应。所以这样做的话呢，就使得呢，这次奥运会呢将会使用这个规则，就会使更加高水平的这个比赛能够跟这个规则呢相一致起来。 对， 如果用国际乒联的这个规则呢，就有一定的，就是就不如这个更加贴切于这些队员们他平时所用的规则，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对，也可以说是更符合现代冰球运动它的一种发展了。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这句话比较概括的，比较好，就更加适应了现在这些运动员他们的这发展情况。因为到那儿打球的人确实是高水平的队员越来越多，有的人虽然不在那儿打了，到回到国家去了之后又在国家队打，那么他仍然知道北美的这个规则是怎么样的。 对 啊，而且呢他不是说那种根本性的完全都变成另外一个赛事了，不是那样的，他基本上还是绝大部分还是相同的。 对 啊，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规则他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完善啊，那具体他都在讲些什么，能用这么厚一本书要呈现出来呢？ 这么多的内容，咱们要说他具体都说了哪些事情呢？也可以说呢，就是不能够太简单的来概括，是吧？ 三天三夜讲不完， 三天也讲不完，真是的。光我讲这规则，给咱们北京的裁判讲都讲了200多讲了。 那我们回头也给您做一个连载。 所以现在也没有讲完，我觉得仍然是在学习，真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它不断的在变化。刚才咱们说了，说每接近完美，每4年都变一次，肯定今后继续在变。 是的， 肯定在变，因为这项运动呢，它逐渐的它在发展。 是的， 它在新的情况下，大家对它又有新的认识，所以它的变化是肯定的。那么逐渐变得更加合理，它也在不断的认识过程当中也有些调整。那么这个规则当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判罚和得分，这是最主要，因为一场乒乓球比赛首先问谁赢了，是吧？问谁赢了。然后几比几啊，这是最主要的。 对， 然后再问， 就是判罚和得分最终获得的嘛。 对，然后判罚呢，又对于得分来说呢，它又是一对矛盾。判罚比赛停止了，你们此时此刻没有得分机会，但是对于那个反而犯规的，肯定是对于进攻方他是不利的，他是获利了。这样为了让他不获利，让他比赛能够更为流畅，所以必须要制止他这种犯规。 对， 所以这两个情况呢，既是矛盾，他又是一个统一的 矛盾共存体啊。 矛盾共存体，让他既让这些犯规的人不能获利，同时又让这个比赛呢能够流畅的进行。那么这当中呢，他主要的讲的这么两大方面是他最核心的东西。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又是不够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辅助的东西啊。在规则判罚犯规这方面， 这次呢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它分成了呢，比如说杆上的犯规， 哦， 啊，专门用杆去勾人呐，去绊人呐，去打人呐，或者杵人呐、刺人呐，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嗯、 这个球杆是打冰球的工具， 是的， 但是你不能把它做成伤人的武器就不行了，规定的更加细致。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它就是有身体冲撞方面的犯规 啊、哦，这是一部分， 这又是一部分， 对对 啊、嗯。那么有的时候呢，你比如冲撞了，如果冲撞身体还好一些，特别是冲撞头部和颈部，这是很危险的。 对， 国际乒联每年他都开过一次会议，叫做医务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脊柱受伤、脑震荡和心肺这方面的受伤。 嗯 啊，这是最主要的，因为这是要命的。 是 说腿折了，反正休三个月吧，然后这还好办。这我刚才说的这种三种受伤都是要命的，所以说要重点要一个是规则方面要想办法避免这种受伤，再有一个如果出现这种受伤以后应该怎么样去做赶，就是救人要紧， 对， 人命关天，先说场上不出现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是的 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对身体方面的犯规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再有呢就是关于呢其他方面的犯规又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哦， 那么这次的在规则当中呢，国际乒联对这个犯规的认识呢可以说又有所提高。 嗯， 因为在2010年到2014年的时候曾经列出了21条，就是如果出现犯规就该怎么判。 嗯， 如果在犯规当中出现了受伤应该怎么判，特意把受伤提出来。 嗯， 那么在14到2021年这8年的这当中呢把这剪掉了。就没提受伤，因为他也是有他的一定的问题，比如受伤吧，比如把身上划一口子流血了，牙打流血了，这能够看出来。但是有些伤， 内伤 就是胳膊都已经都 骨折了， 脱臼了 对， 有时候骨裂，有时候骨什么的看不出来，是或者内部脑袋打嗡嗡嗡的了，嗡嗡响，可是你看不出来啊，那外边你说是，他说我伤了，可是你怎么能证明你伤呢？他要说伤了，你应该按受伤来判，可是呢你又看不出来的受伤，所以就作为裁判的判断了方面就有一定的难处。但是这次又把这受伤又提出来，首先他就是为了更加保护运动员的安全， 对， 再有能看出来的受伤我们就要加重来判罚，如果看不出来的那就根据裁判的判罚。再有他有，因为他有一个就是说追加处罚， 嗯， 如果在之后去医院之后发现这问题、可以对队员加重处罚，可以追加处罚、虽然是比赛过去了， 对， 比赛3-2、5-1结果不改了，但是你发现你这队员的由于这次的你的犯规，你的冲撞或者你的杆上导致运动员受伤很重，可能会采取追加处罚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现在在这本规则当中受伤这个词儿又被多次提及 啊，又把它重新给 捡回来了。 对对、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怎么又提的受伤的好几年不提了、是不提是不提，但是这次呢又提起来了。但是以前不提并不等于他不是 不关注 啊，不关注并不等于他不是判定这个犯规的一个条件，一个方面 依据 依据他仍然是，但是只不过呢就是不好区分，所以就没这么说、但是现在看来呢又把这给加上了、这也是国际乒联的专家们领导们这么考虑的结果， 综合意见嘛得出的一个结论， 综合的意见我们呢执行。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分享冰球的规则。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与震撼吧。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实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分享冰球的规则。另外一部分就是 得分 的部分 啊， 那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在得分这部分呢，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得分这方面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规定了这个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他在守门员的这个特权这方面，因为守门员直接就关系到这个进球这方面， 对， 在他的特权这方面呢做了不少的变化，他的活动区域有变化了。那么他在门后呢，球门线的后边特意加了两条线，一个梯形的两条线，这个是作为守门员的限制区，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边你还可以享受你的守门员的特权，但如果出了这个区域就不可以了，就没有守门员特权了，因为守门员可以捂住球，可以截住球都可以，但是你出去之后你就是一名队员，队员不能轻易把球就捂住了，这是延误比赛，这是要判罚的。但是在你这个门后守门员这个区域当中是可以的。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把守门员的活动的区域呢往后边来有所规定，在球门后边有所规定，减少了。然后呢，就是说呢，门前有一个守门员区，也叫球门区，也叫守门员区，都可以。在冰球界呢，有时候就叫守门员区，有时候叫球门区，都是一个。把它这个缩小了，它是一个以1.8米为1.85米为半径这样的一个画的一个半圆，以球门线为界画的一个半圆，球门线的正当中点作为圆心，然后1.85米为半径画的这么一半圆。现在把这个半圆这个两个这个尖儿给它去掉了，变成了一个就是半圆，但是去掉了两个尖儿，就是相当于一块西瓜，一芽西瓜，然后两边尖儿给去掉了， 对 啊。所以我们在看今年的这个规则当中，看着这个根据这个规则画的这个场地图啊，有点变化，怎么那个球门区怎么变成了不是一个西瓜瓤似的那样的， 多变形了，边更多 了，把两个尖儿给去掉了，这样的话呢也减少了守门员的活动的区域。这样的话呢，在他这个他活动区域少了以后呢，对于得分来说可以说呢，运动员呢就是能够更机会更多一些， 对， 更 对， 守门员的难度更大一点， 说白了其实是为了让比赛更好看嘛， 更好看一点，因为要不然的话老不得分是吧， 大家看什么不就是想看进球吗， 老看进球将来能快赶上足球了是吧，就那么3-2、2-1的， 对， 这冰球比较适合的就是说多少呢，5-6啊，7-8多进点， 就是我们不像足球进的那么少，也不是要像篮球进的那么多 那么多，对 对 对，这个 冰球差不多十来个， 嗯， 这个比较合适，过个七八分钟五六分钟，这个 就能把场上先气氛 调起高潮来，这样的，所以是这是也是一个变化，嗯， 哦，那我觉得更想听您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规则的改动的意义，您觉得它是什么呢？ 嗯，啊，就是说规则改动这次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的。 嗯， 可以说呢有这么两个方面重大的意义，一个是让这本规则更适合冰球界的更多的人，更多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球队管理人以及裁判以及观众， 嗯， 让大家同一本规则适合了整个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高水平的队伍，一个是世锦赛的， 嗯， 世锦赛的高水平的队伍，再一个奥运会的队伍，再有一个就是北美职业冰球联赛，你到哪儿去看都是同一个规则， 嗯， 更让更容易看懂。不要说先说这是什么比赛啊，好，我得反映那本规则当中内容，现在我看另外一个比赛了，我得反映另外一本规则内容，就不 用。那像以前国际冰联和北美职业联赛的这种规则差别是很大的吗？ 差别还是不小的，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哦， 所以现在呢就相同了。 对， 基本都相同一样了，那么当然它本来它就有大部分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啊。现在呢基本都相同了，所以看起来呢就更好了， 更容易一些， 更容易一些，这是它的一方面意义啊。再一方面的意义呢，我觉得呢它呢就是也使得国际冰联这个规则呢也可以说可以上了一个台阶， 嗯， 啊，说更适合这个职业联赛的这个它的这个打法，同时呢又不失为对于就是低水平的队伍也适合， 嗯， 所以它的范围更加广了，所以这本规则当中它可以说更加适合的面更加广，我觉得这是这两方面的意义。再有一个呢它也显示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国际冰球联合会和北美职业冰球联赛的这个关系相处的也更加好，哎，这是也是更加好，不是谁向谁叫妥协，这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谁好就学谁。 对 啊，你他有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国际冰球联会是面广，它是代表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只要搞冰球都集中到国际冰球联会这儿来，统一我们一起开会，我们一起打球，我们一起欢乐，我们一起享受其中的乐趣。然后北美呢，它是少。他参与的国家少，但是他水平高， 对， 他队不可是真不好，好队真不少，他是三十支队伍，你看国际冰球联会的打的世锦赛呢才将近五十支队伍，他就占了三十支，而且支支都比较高水平， 嗯， 所以他有他的特点，所以这两个组织啊合在一起，更加运动员可以更多的交换。这次北美职业冰球联赛队员可以到这儿来参加比赛， 是的， 以前是不允许的，这都是近几年的事。今年呢，当然他们北美的内部也有问题，就是让不让来啊什么的。 对， 前段时间一直还在 纠结， 还在纠结。这种呢。这种的纠结，这种的矛盾永远都存在的。 其实就是和当时夏季奥运会里头那个 NBA 的球员能不能参加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也有。 他职业联赛他得考虑，我的运动员你去参赛了，受伤了，那我的职业联赛怎么打？他肯定是会考虑这些问题。 档期啊，各个方面的利益啊，各个方面代表哪个队啊什么的，都分别都有各自的问题。这是这项运动向前发展当中的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啊， 必然要经历， 必然要出现的啊。这是从意义上来说哈，哎，国际冰联也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嗯！那我们的这个规则已经在今年的八月份出来了。 对， 那它是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按照它执行了吗？ 现在是这样的，这个规则呢，它是在6月25号在网上公布了。 嗯， 等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它是在6月5号的时候在丹麦开会的时候通过的。两个月之后他公布了，然后等到9月份的时候他又公布了一个20多条的一个修改。 嗯， 他现在叫1.1版，过去是1.0版，他现在叫1.1版、 哦、 就是还是第一版。 对， 但是呢有点小的调整。 对， 补 丁吧，有点像 那个意思。咱这补丁吧，做个修订吧，那仍然是这样的、 嗯。 那么他这么说的，他说首先呢是在秋季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他在8月份的时候打的那个资格赛、 嗯、 奥运会的资格赛就开始执行。 哦、 另外在女子冰球世界 世锦赛当中就开始执行了，在首先提到的就是两个大赛， 对， 就开始执行了。然后各给国家各个国家之后呢，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缓冲期。 哎，但是在奥运会当中肯定要执行的， 是必须要按照这个规则执行。 现在您看到这本呢，已经是中文的。因为中文的是我组织了很多二十多名人员的一起把它给翻译，快速的翻译出来。 哇， 当中还有一些逐渐在调整和在完善，还有一些错误啊，但是大部分内容都已经有了。在这次的奥运测试赛当中呢，就是使用了这些规则。 哦，这个最新版的 啊，对，这些规则，就是说还有哪些的变化，我再说说这几条的变化。 好呀， 刚才咱们说了一个，就是守门员的他的特权和他的场地呢有这么一些变化， 变化了， 有这些变化。在场地方面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把这个中区啊，这场地呢分成三个区域， 嗯， 一条中间一条红线把这场地分一分为二， 是的， 然后呢再靠近。靠近一侧呢又画了一条粗蓝线， 对， 靠近另外一侧又画了一条粗蓝线，这样的话又把场地的分成了三份， 嗯， 中区和两个端区， 对， 这样的话原来在上一版的规则当中，就是在2018年至2022年这一版的规则当中呢，曾经把这个中区呢给它缩小了， 嗯， 缩小了2米多、 嗯、 现在等于把这个中区呢又给逐渐的又加大了几十公分，就加大了一点、嗯、它也是反正也是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的变化，这次呢这也是一个变化。 嗯， 再一个刚才咱们说球门区的变化，踢到两个角，再一个变化呢就是守门员的后边，那个球门的后边增加了一个这个守门员的限制区、 嗯、 就是你限制你在这一块可以享受到守门员的特权。另外把那个球门的那个守门员区呢，那个当中的那个具体那个变化又给调了一点点。 对， 这都是有一些具体的变化，这是一大方面啊。再有一个在规则当中变的，以前有这种变化，就是说一个队员撞另外一个队员向板墙上撞， 嗯， 叫向板墙猛烈冲撞， 嗯， 撞完之后咣家把这个人给甩到界墙上了，这种。从什么时候要判罚呢？从2分钟加10分钟开始判起。 哦， 哎， 这就像符合您刚才说对受伤的这种判罚要从严啊。 哎，从严。那么现在呢，他是这么来判了，他先可以，如果轻的话，就判2分钟。 嗯， 是不是松了呢？不是，恰恰是严了。你有这样的动作就判你2分钟，然后再重的话，直接就大罚加一个20分钟。 哦， 就是说过去是够那个分量以后才撞你、 嗯、 才判你2分钟加10分钟，现在轻一点就判了， 只要有 等于实际是重了， 对， 实际是加重了，就是说不允许有这种苗头趋势 出现嘛、 啊、不允许出现，一旦出现就这样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变化，就是不是过去是我们叫2加10， 对， 就2分钟加10分钟，只要出现这个就来两个人来这儿受罚了，一个受罚这个12分钟，另外一个还得替他那个他自己要做12分钟，另外一个人替他2分钟， 对， 因为对方如果射中球门他人数缺少的时候他可以返回去，他一个人的话后边他有一10分钟他回不去，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不用来两个人了。 哦， 啊，这也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在场上去打球， 嗯， 要让更多的人到队员席里边呢听教练员去调遣， 嗯， 排兵布将， 对， 而不要呢让更多的人到受罚席这儿来打队员，这不是他的指导思想， 对，不是为了判罚你、 不是为了判罚你，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这么一个犯规然后来俩人， 对， 就避免了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改动。 哦、 啊，就这个改动了， 对， 像界墙猛烈冲撞头部和颈部，哎，这种呢都过去都是2加10，上来就2个人、 嗯、 现在呢都是2分钟起，小的2分钟，重的直接5，你要重了的话直接大罚加严重违例，你就走人了， 对，你下场了、 下场了， 对， 就不带你玩了啊，就是一 jack 他就是驱逐出去了，就不是说判你2分钟，但是你还在、 还有在受罚席待着的机 会 啊， 机 会没有了， 没有了，走了，走人了。然后刚才咱们说那个受伤又加上了、 嗯、 这个要就是要看裁判员的掌握， 对， 哎，你怎么掌握来这受伤的问题、 嗯、 能看得出来的自然就这么判，如果看不出来你要 要看根据你的经验了。 对， 再有一个，它有一个赛后的检查的问题， 追加嘛， 追加处嘛，它有这么一个问题。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还有一个打架，过去咱们的一种看法是说，好像北美职业联赛可以打架，或者认为，或者也有认为冰球比赛都可以打架，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理念了， 很多人都这么 认 为，对对 对。 实际上呢是不允许的， 嗯， 北美职业冰球联赛不允许打架，国际冰球联会也不允许打架， 大家记清楚了啊，是不允许打架， 不允许， 它有前提的。 对对对对，是打架就是要受罚，而现在这本规则的对于打架的判罚， 嗯， 更加细致了，哪些人是打架的， 嗯， 哪些人从队员席跳下去的， 助阵的， 助阵的，上去之后那煽风点， 对 呀，啊，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 啊， 大的有这样 的，还有的呢，就是属于什么呢？拱火的那种的。 对，他不打， 啊， 他就光跟那 儿 激起你的这个愤怒， 激起你的，用包括用语言什么的，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哦， 还有第三者，就是两个人打架，第三个人上去是帮忙的， 嗯， 这样也都不允许了。所以等规定的越来越细致了，规定了13条，每条当中又有具体的细致，光打架这一项就规定了13条。 对，您说这个打架的问题啊，还是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大家对冰球一直有这样的一种理念上的认识，就觉得哎，冰球场上打架是一个好像它的特色，但是现在您也说了是不允许打架的，可是在场上有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的发生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它发生了，我们是当作是一种可以的情况呢？ 总体原则什么时候都不可以， 哦， 然后这什么什么时候打架呢？这玩意儿荷尔蒙一上来之后，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打， 反正咱们 他想打就打， 一对一的这种打架发生了的话，我们就会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些13条的要求处罚规则来去判。 对，这次呢应该是更加细致了，所以说他什么时候打咱们不知道，但是说作为裁判员，他第一职责不是去拉架，刚开始打的时候也不一定拉得开，所以说有的时候要裁判员要根据他的场上的情景找机会，两个裁判边裁共同合作才能把这个拉开，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没有第一时间立刻冲上去，是首先没有这么要求，再有呢你他那打的最劲头最大的时候，你也两个裁判能拉得开吗？那队员什么体力，手那裁判员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体力，还不一定拉得开，另外还要保护那个裁判员自己呢，待会儿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你为了拉这俩人打架，你把自己拉伤了，把自己被打伤了，那比赛怎么办呢？对吧？再有一个了，你大家有规则管着他，能拉开的时候自然要上去要合作把他们拉开，这里边要专门进行培训，怎么去拉架，而不造成自己受伤。那么总体来就是不允许的。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刚才您提到，就是第一时间没有说必须要赶紧去拉架，可能会给一些朋友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理解，就觉得哎，裁判也没拉，然后他们还这样打呢，那就说明好像冰球是可以打架，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 哎！ 我们要强调一下，不要让大家对冰球还产生这样的一个误解。 对对对，您这说到你还是您说的比较利落，我觉得。 我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有了，也是对我对于冰球的一个理念上的新的普及，我觉得。 您也提高认识了。 对对对对， 就是说不是说第一时间我职责去拉架，但是在能够拉的时候，自然要去拉开的。 对。 不是说放任不管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呢在他打的最火热的时候，他最想打架你真是拉不开的，特别是如果两对打架，你说怎么拉，一个人拉两个人拉得开吗？拉就是偏架，不允许的，所以又两个人必须合作拉一对，那么那两对呢你自然就变成了没有去拉， 嗯， 但是不拉并不等于允许他打，这就是这样的。 对 啊，他有的时候在旁边看着是不是不拉，是在找机会，是让他们把那个最大的那劲儿先释放出来，然后找机会再给他拉开 合适的档口 啊，合适的档口再去拉开，就是这样的，要这么认识才对。但是呢，为什么您刚才说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他还打架，他在什么时候打架呢？这儿他想打就打，有的时候他为了让这个比赛啊给点噱头，有点有时候又让更加他认为更好看一点，所以刚开始打球还你说有前仇了，还没打呢，还刚争完球下来就打架，也有这种情景。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职业联赛里头它出现是 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需要制造噱头，需要让观众沸腾兴奋起来， 对， 然后吸引大家更多的人来买票看比赛， 对对 对， 是他有这样的目的的。 对，其实观众呢也不是说上来看打架，但是说有个打架 嗨，谁还不是有这种看热闹的心理呢？ 看热闹心理啊，对不对？吃完大餐之后吃一点咸菜，不是有时候也没事吗？ 对，但是我们就像季老师提到的嘛，是有前提的，而且不是说把打架当成我们冰球的一个噱头的，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啊！ 对对对对对， 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说，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在场上的这种精彩的一些表现，而不是说你靠打架去吸引了这个大家的这个目光啊。我觉得还毕竟不是真正的一个运动员他所需要去这样做的，尤其是给很多的青少年带来的一种价值观啊、意识的一种认识，其实这个肯定不会是说让运动员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的嘛。 对，是的，我们您的责任、我的责任都是我们都是共同的，就是让大家呢正确认识这个冰球的比赛。 对， 大家真正观众看的是什么？观众要看这打架就不用到这儿看了，看的是冰球的技术、技能、 对 配合、进球啊和他的速度。和他那种紧张激烈的那种场面， 对， 看的是他的是一种艺术了，看的是这个是吧，并不是来看人打架来了，所以有点呢也就是呵呵一乐完事儿是吧， 嗯， 不要把这个太当一回事儿，而且打架也不是运动员的最主要的任务， 是啊， 就是这样的啊，规则不允许打架，教练也不允许他们打架，队员也不愿意打架，但是有时候打就打了，就这样。 对，这事情发生了，反正当时可能也的确是他需要有一个释放的、 需要一个释放 嘛、啊 哎，打就打了，打了就判了就是了，有规则管着呢，不用大惊小怪的。 哎，那您刚刚也说到就有规则管着，那我们也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吧。打架这种情况发生了之后，打架的两位当事人会什么样的处罚？还有那种就是添油加醋拱火的又是什么样的处罚？我也很好奇 啊。首先呢，规则的规定，首先打架的队员停赛， 嗯， 直接就判停赛了。首先打架啊，上来以后打架。那么再有一个，什么叫做打架？规则当中还有一个叫粗暴，粗暴呢、就是基本上就是猛击一拳。这个打架呢就是连续的击打， 搂不住了， 搂不住了，一拳接一拳一拳接，这叫打架。所以简单的界定呢比较好点的理解就是一拳就叫粗暴，然后又一拳又一拳两拳以上的就叫打架。 对 啊，大致来说就这么划分。 那粗暴也是停赛吗？ 粗暴最重的时候可以停赛，如果你要打得很伤的很重，而且真是下狠手，比如说照脖子，像这样都是软肋的地方、是吧，一拳能要了命的地方，你直接一拳或者是照脸部这么猛的击打也能判停赛的、哎，但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打架要判的是什么呢，要首先打架的要判停赛， 嗯， 然后呢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这不是打群架了吗？这不是两拨人都打进来 了，一堆人都围一块了、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了、 对，怎么有的人不是停赛呢？他因为有的人不是打架，他只不过是拽着脖领子，你拽着我脖领子， 必须要把这个阵势营造出来啊！ 他就为了说我的同伴在打架，在打架就是在挨打呀、 我得帮忙去， 我更不能看着不管啊！另外我得。抓住一个人，我得保证这个人不能上去打我的同伴，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为 加引号，还得加引号， 加引号，帮助一下、有的时候也为了气氛，有时候还多种情况都有、一打起来之后就很难说了， 对， 而且有的重点的呢，他有的时候是没有参与打架，只不过抓脖领子，这个就可能就不判、有可能有的时候你打了一拳按粗暴，虽然你处在整个打架的氛围当中、但是作为你个人来说，你这个个体来说，你并没有持续的击打另外一个队员， 对， 所以呢你只是打了一拳， 你控制了一下， 控制住了，但是 对， 你只不过抓住那儿不放，完了之后打了一拳，这个可以判你粗暴，但是也可能另外一个小的中心又打起来，打得也很狠，那也判停赛，是这样的。所以呢从2分钟的小罚一直到停赛，到大罚加严重违例，到停赛，这几个档次都会有。根据什么？根据他的程度的轻重， 对， 犯错的程度的轻重来决定。 是的，那我们今天啊，听季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冰球比赛的这个规则，尤其是介绍到了就是这个规则它的一个更新的情况，还有就是规则具体它主要都在讲些什么啊，出这么厚一本书。当然呢，也和大家去谈到了国际冰联进行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改动，尤其是在今年啊，进行了一个规则的改动，它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还有呢，就是我们谈到了在冰球比赛当中啊，最为被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打架的问题，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普及。我觉得可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可以让很多的朋友对于冰球比赛的一些规则又有了重新的认识。就比如说像我们大家最熟悉又非常不熟悉的这个打架，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需要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这个知识库，也是可以让我们大家对于这项运动有一个更多了解的方式啊。那我们今天先和季老师聊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聊够，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听季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国际冰联对于规则进行的这些调整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看点。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季老师分享到这里，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好，谢谢，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